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三姊妹》。《三姊妹》的原剧作者是俄国的契诃夫。契诃夫是19世纪末期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先以小说创作的杰出成就著称，后来从事戏剧创作也取得杰出成就。话剧《三姊妹》描写了俄国社会大革命的前夕，一些知识分子的彷徨苦闷。在时代的沉重压力下，他们留恋过去的辉煌，呻吟着，抱怨着，哭泣着，失去了追求幸福的勇气。他们虽然憧憬着幸福的未来，但终日沉溺于无聊的生活事件中，结局只能是悲惨的。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三姊妹》，改写李红兵，演播麻淑云。 在远离莫斯科的一座小城中，住着安德烈·普罗佐洛夫和他的三个妹妹奥尔加、玛莎和伊里娜。他们的父母都已去世，他们的父亲原来是当地驻军的旅长，11年前带着一家离开莫斯科来到这里赴任。这一天是20岁的小妹妹伊丽娜的命名日。她穿着一身白衣服，站在客厅中沉思着。大姐奥尔加穿着蓝色的女子中学教员制服，捧着学生的练习本，走来走去地批改着。穿黑衣服的是二姐玛莎，她正端坐着读书。挂钟当当地敲了12响。奥尔加的情绪被洒满房间的阳光激动着，怀念起故乡莫斯科来。伊丽娜也附和着姐姐，向往地说：“卖了这所房子，咱们回到莫斯科去吧。”前来祝贺伊丽娜命名日的中尉图森巴赫男爵和齐布迪金军医听了他们的话，都不以为然地嘲笑起来。28岁的奥尔加在中学任教，还没有结婚。他很爱自己的哥哥安德烈和两个妹妹。奥尔加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重返故乡莫斯科。玛莎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个中学教员。她对丈夫的平庸十分不满。伊丽娜脑子里则充满了各种幻想，她纯洁、美丽、热情。在自己的命名日里，伊丽娜十分快活。她对疼爱着她的老军医齐布迪金神往地说：“现在我什么都懂了，所有的人，无论他是谁，都应该工作。都应当自己流汗去求生活，只有这样，他的生命、他的幸福、他的兴奋才有意义和目的。以后，我如果不早早起来去工作，你就跟我绝交好了。”早就爱着伊丽娜的图森巴赫男爵接着他的话茬，慷慨激昂地说：“我一辈子也没有工作过，但我怀疑 冰山上的大块积雪向着我们崩溃下来的时代到了，一场强有力的扫清一切的暴风雨已经降临，它就要把我们社会里的懒惰、冷漠、厌恶工作和腐臭了的烦闷一切都给扫光的。我要去工作，一定。 上尉索列尼听了他们的话，却在一旁冷言冷语。他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派头掏出香水往身上撒。齐布迪金也懒洋洋地说，我就不想工作。玛莎一直一言不发，她心情很坏，看着三三两两的客人，想起昔日家中的荣耀，她不由得心酸地流下眼泪。她正赌气要走，却迎面碰上了一个陌生的客人，刚从莫斯科来的中尉威尔什宁，他父亲过去的朋友。威尔什宁的谈吐深深地吸引了三姊妹，她们兴奋地和他谈论着莫斯科，谈论着人生，谈论着安德烈的女朋友娜塔莎多么俗气。他们正愉快地说笑着，安德烈刚刚拉完小提琴，满脸湿汗地走出来。这个安德烈被他的妹妹们评价为他有学问，会拉小提琴，又会雕刻各种各样的小东西，一句话，他哪方面都能干。但三姊妹显然对哥哥的恋爱持一种嘲弄的态度，安德烈只好窘迫地溜走了。玛莎很喜欢和威尔什宁谈话，她向威尔什宁抱怨说，在这个城市受教育毫无意义，像他们的兄妹每个人都懂得三种外语，那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威尔什宁对此却不同意，他说，周围老百姓的愚昧你们克服不了，这是很自然的，生活也许会把你们埋没，但你们不会不发生影响，像你们一样有才能的人总会越来越多的，两三百年以后，世界上的生活一定会无限美丽，我们要期望它，梦想它，为它去做准备。然而，目光远大的威尔什宁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却十分沮丧。他的太太经常为一点琐事就吵闹不休，还老闹自杀，令他十分头痛。午餐开始，主人和客人们走进餐厅，安德烈的女朋友娜塔莎穿着粉红色长裙来了，她腰中系着一根不伦不类的绿带子，显得十分刺眼。她娇柔作态地向每一个人问好，奥尔加直言不讳地对她的打扮提出异议，令她颇为难堪。客人们的取笑让娜塔莎坐不住了，她捂着脸跑了出去，安德烈赶紧以步以趋地跟了出来，他温柔地哄着娜塔莎，让她别在意，痴迷地求她嫁给自己，两个人激动地吻在了一起。一晃两年过去了，娜塔莎不但已经成了安德烈的妻子，还有了一个小宝宝。在蟹肉节的晚上，安德烈的家里正准备召开一个盛大的化妆舞会，客人们都还没有来，街上隐约传来了手风琴的声音。娜塔莎向安德烈絮叨着，宝宝长宝宝短，他讨厌客人们到家里来，说会吵了他的小宝宝。安德烈无可无不可地听着。玛莎和威尔什宁走进了客厅，他们已经是很熟的朋友了。这时，他们正心情沉重地诉说着对各自家庭的不满。玛莎对丈夫的失望，威尔什宁对太太的厌烦，使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似乎缩短了。威尔什宁痴痴地吻着玛莎的手， 喃喃道：“ 我爱你，我爱你的眼睛，你的举止，你这美丽动人的女人。” 玛莎听了并不觉得意外，她说：“你这样说，我虽然害怕，可心里怎么只想笑呢？” 图森巴克男爵从电报局接回了被电报员工作弄得疲惫不堪的伊丽娜。伊丽娜厌倦了这份她称之为没有诗意、没有思想内容的工作，想换一个职业。他们把军医齐布迪金也叫来了，几个人又梦一般地谈论起幸福啊、信念啊等话题来。图森巴赫骄傲地向大家宣布，他已辞去了军职，并且宣布他要去开始工作了。伊丽娜还是悠然神往地做着他的重返莫斯科之梦。听差送来了一封信，威尔施宁烦躁地起身告辞。他悄悄地对玛莎说，他的太太又在寻死觅活了，他得回去照料一下。客人们陆陆续续地来了，在图森巴赫的钢琴伴奏下，玛莎情不自禁地一个人跳着圆舞曲。娜塔莎怡然地走来，向安德烈耳语了几句。安德烈颇为狼狈地向大家道歉，说因为宝宝不舒服，晚会取消了。客人们都无趣地告辞而去。玛莎十分气愤，对伊丽娜说：“不是宝宝有病，是娜塔莎有病，真是一个渺小庸俗的人啊！”说完，她也走了。她还想着和朋友们痛痛快快地玩她一夜。安德烈也一边抱怨着结婚是一件苦恼的事，一边拖着老军医偷偷溜走，生怕被娜塔莎看见。安德烈这一阵子迷上了赌牌，他昨天刚刚赌输了200元钱，几乎全城都在议论着这件事。伊丽娜心情烦乱地一个人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索列尼匆匆忙忙地跑进来，看到空荡荡的客厅，他吃了一惊，随即却急不可耐地向伊丽娜表白着爱情。他说：“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接着又恨恨地说道：“我可容不得幸福的情敌。我指着所有的圣徒发誓，我要杀死我的情敌。”娜塔莎穿着睡衣走过来，索列尼不得不向伊丽娜告别。娜塔莎拐弯抹角地对伊丽娜说：“宝宝住的房间又潮又冷，她想请伊丽娜搬到奥尔加的房间去，把房子让出来给宝宝住。”正说着，奥尔加回来了，他开了一天的下午会议，觉得头痛欲裂，可是呢，他还却在为安德烈试赌的事儿担忧着。他们谁都没有注意到，娜塔莎穿着皮大衣，也偷偷地溜出了家门，去和某官员幽会了。伊丽娜目送奥尔加回房休息，她孤独地想着心思，自言自语地说：“快到莫斯科去吧，到莫斯科去。”又过了2年，这天夜里，安德烈他们住的这条街上失火了，许多人家夷为平地，安德烈家幸免于难，因而大家纷纷跑到他们家暂时栖身。好心的奥尔加找了许多衣服去周济遭难的邻居，娜塔莎却没好气地对家中一下子塞满了外人抱怨不休，生怕她的孩子被传染上流行性感冒， 他还粗暴地要赶走已经80岁的老保姆。这下子惹恼了一向对他十分容忍的奥尔加，两个人口角起来。玛莎和伊丽娜对娜塔莎也怨气冲天，觉得安德烈娶了她以后变得庸俗不堪了，竟然会对当上地方自治会议的什么委员而趾高气扬起来，自以为十分神圣和伟大，以前热衷的学问早就弃之一旁了。安德烈察觉到妹妹们的情绪，在失火的这天夜里，他喝了许多酒，跌跌撞撞地去跟他们的妹妹理论。他激动地质问，你们为什么都反对我？他长篇大论地为自己和自己的太太娜塔莎大肆辩护。你们恨我的太太，哼，但她爽直高贵，你们一切的不满意只不过是老处女的怪癖罢了。接着安德烈又嘟嘟囔囔地说，他没有经过妹妹们的同意已经把房子抵押了，因为他欠下了35000卢布的赌债。他语无伦次地为自己辩护，三姊妹都默不作声地听着，没有一点反应。一个人独白了良久的安德烈忽然精神上崩溃下来，他痛哭着掩面说道，我亲爱的好妹妹们啊，不要相信我的这些话吧，我结婚的时候以为我们会幸福，但是我的上帝呀，他说不下去了。三姊妹也各有各的烦恼。玛莎喜欢有教养的威尔什宁，无论他说什么话，玛莎都听得着迷。威尔什宁逃避火灾，也跑到了他们家。他和玛莎十分投机地高谈阔论着。威尔什宁总是认为希望和幸福都在未来，今天的一切将来都会显得是畸形的、累赘的、奇怪的。玛莎信奉威尔什宁的理论，她被这份不该产生的爱情烦扰着，忍不住对奥尔加和伊丽娜吐露了衷肠。我爱这个人啊，我的心里苦极了，我们相爱，这一切真可怕。这当然是我命中注定的了，我们可怎么活下去呀？奥尔加被玛莎的话惊呆了，他除了劝阻玛莎说下去，别的他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伊丽娜的心情也坏极了，她一方面为哥哥安德烈的冷漠与自私而伤心愤怒，全城的男人都去救火了，安德烈却还在有心情拉小提琴。另一方面，伊丽娜也被对爱情的渴望弄得心神不宁。杜森巴赫和索列宁都在热烈地追求着他，但是他谁也不爱。还有寄托着他所有梦想的莫斯科。看来这是永远去不成了。伊丽娜哭着对奥尔加说，我多么不幸啊，我再也不愿意去工作了，光阴一年一年的消逝，我觉得自己脱离了美丽的真实生活，将来又会陷到怎样的深渊里去呢？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还要活着。伊丽娜泣不成声了。奥尔加理解妹妹的心情，却又爱莫能助。他劝小妹妹下决心嫁给图森巴赫男爵，认为尽管图森巴赫不好看，但他的本质正直而纯洁。他对伊丽娜说， 一个人结婚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奥尔加无限幽怨地说，所以我自己就不会为爱情去结婚。如果有人向我求婚，只要他是个善良的男人，我就会答应他。我甚至会嫁给一个老头子。就在这个令人烦恼的夜晚，传来了当地驻军即将调防的消息。对于一向和军官们有密切往来的三姊妹来说，这个消息使他们产生了对孤单的恐惧。伊丽娜突然拿定了主意，嫁给图森巴赫男爵，只是一定得到莫斯科去。部队开拔的日子到了，小城里到处是依依惜别的景象，许多与三姊妹曾友好相处的军官们纷纷来向他们告别。老军医齐布迪金也要走了，他是看着伊丽娜长大的，又曾偷偷地爱过三姊妹的母亲，因而他的心情更是黯然。伊丽娜明天就要和图森巴赫举行婚礼了，不知怎么的，她总觉得有点心神不定。她向老军医打听，昨天索列尼和图森巴赫在剧场究竟是怎么冲突起来的。齐布迪金不肯明说，他怕让刚刚快活起来的伊丽娜担忧，但他心里明白，昨天这两个情敌吵得很凶，索列尼提出要在今天和男爵决斗。知道这事的人都替男爵的性命捏着一把汗，只是瞒着伊丽娜一个人。索列尼出现了，他还在神经质地往自己身上撒香水，说自己手上有死人味儿，使他旁边的人不寒而栗。图森巴赫男爵来向伊丽娜告别，他让他等他一个钟点。他迷恋地看着还蒙在鼓里的伊丽娜，虽说明知伊丽娜并不爱他，但一想到就要和这个自己已深深爱了5年的姑娘结婚，他仍觉得无限幸福。只是他就要去参加一场生死未卜的决斗去了。已经对他的攻势厌倦透顶的安德烈，对于驻军的离去和妹妹们的出嫁都感到了一种茫然无措。他心底里的温情和对理想的追求仿佛又开始回到他的身上。他为妹妹们的命运担忧着。然而只要娜塔莎对他一声暴喝，就会把他拖进平庸琐碎的生活轨道中去。他恨娜塔莎，但又习惯了他。对于眼下的生活，安德烈全然没有勇气和能力去改变。威尔什宁一直在等着与玛莎告别，本想躲着不见他的玛莎，最终还是忍不住投入了他的怀抱。两个人无奈地洒泪而别，可是这情景恰巧被玛莎的丈夫库利根看到，他十分窘迫，却故意大度地说，你哭吧，我的好玛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是幸福的，我不抱怨，我一句也不会责备你。玛莎在一种绝望的恍惚状态下没完没了地哭泣着，她觉得她生活中的唯一希望也随着威尔什宁离她而去了。玛莎刚刚在众人的劝说下平静下去，另一个可怕的消息却使大家惊呆了。在刚刚的决斗中，图森巴赫男爵饮弹身亡，伊丽娜的婚姻成了泡影。 三个不幸的姊妹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旁若无人地喃喃自语着。玛莎说，我们今后只有自己单独去重新开始生活了，应当活下去。他似乎是在安慰着伊丽娜，又像是安慰着自己。伊丽娜悲痛地把头伏在奥尔加身上，她说，这些痛苦都是为什么呢？我们应当工作，明天我就要自己一个人走，去小学教书，把我的生命贡献给人们。啊，冬天要来了，白雪会盖上一切的。奥尔加紧紧地揽住自己的两个妹妹，她说，我们现在的苦痛一定会化为后代人们的愉快的，他们会为今天的我们祝福。只是，唉，究竟为什么活着？为什么痛苦？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暮色渐深，渐渐地吞没了三姊妹那瘦小的身影。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青鸟》。《青鸟》的原剧作者是比利时著名法语剧作家梅特林克，《青鸟》是他的代表经典剧作。《青鸟》是一部卓越的抒情喜剧，自始至终洋溢着昂扬的乐观精神，象征着幸福的青鸟给观众和读者留下了无尽的回味和启迪。《青鸟》这部1908年问世的六幕剧，80多年来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戏剧舞台亮过相，具有广泛的世界范围影响。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青鸟》，改写于韶文，演播麻淑云。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伐木人和他的妻子。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男孩子叫滴滴，女孩子呢叫咪滴。滴滴很勇敢，喜欢探险，咪滴胆子小却很善良，每天里和哥哥一起在大森林里奔跑玩耍得很开心。他们一家四口过着尽管简朴却非常快乐的生活。滴滴家的隔壁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人们叫她北兰格太太。她尽管长得很丑陋，却非常和气。她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儿，近来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犯病的时候，她总是渴望得到滴滴的鸽子。可是滴滴非常非常喜欢这只鸟，不愿意把鸟给任何人。在圣诞节的前夕，村子里富人家灯火通明，餐厅里不时传来大人孩子们的欢歌笑语。可是滴滴家里却冷冷清清的，外面是暴风雪，爸爸不能到森林里去砍柴，妈妈也就没有钱为孩子们买圣诞礼物了，只好早早地哄孩子们上床去睡觉。临走时，比平常更温柔地吻了吻他们。滴滴和咪滴很快就睡着了，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小猫在打呼噜，小狗发出鼾声。突然，有一道光穿过百叶窗缝射进屋内，桌子上的灯自己亮了，两个孩子好像是醒了，在床上打着哈欠。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孩子们大吃一惊，动也不敢动。接着门栓吱嘎一声自动抽起，门自动开了一条缝，从门缝里走进来一位老婆婆，又老又丑，长得很像隔壁的北兰格太太，可她呢却自称是仙女贝利绿娜。她问孩子们，你们这儿有会唱歌的青鸟吗？ 米蒂说，弟弟有一只鸟，可它不会唱歌。它是我的，我不能把它送人。弟弟赶紧添上一句。仙女说，我的小女儿病得很厉害，如果她能得到那只意味着幸福的青鸟，她的病就会好了。所以呀，我要打发你们出发，为她去寻找青鸟。 啊，那太好了， 孩子们回答。仙女让孩子们穿好衣服，给弟弟戴上一顶绿色的小帽子，帽子前面有一块闪闪发光的大钻石，带着它从右往左转，就可以看到事物内的奥妙了。比方说，面包的魂了，酒的魂了，胡椒的魂了。把帽顶向左转，能看到过去，向右转就可以看到未来。弟弟听话地按了一下帽顶，所有的东西都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仙女一下子变得美丽无双，锅里跑出来一个浑身沾满面粉的胖绅士。仙女说，这就是面包的灵魂。糖果盒里走出一个瘦长的男人，当然是糖的灵魂了。想吃糖的话，只要在他身上咬上一口就行了。紧接着，小狗迪洛、小猫迪莱特的魂也来了。仙女让他们跟美丽的光神一起寻找那只意味着幸福的青鸟。不过，青鸟找到以后，陪孩子们去的灵魂再回来的时候，都得死去。面包和糖伤心地哭了起来，猫心里不快，但它表面上不动声色，只有狗忠诚地站在小主人一边。在仙女替孩子们换漂亮衣服的时候，猫悄悄地把面包、糖和狗叫到另一个屋子里，压低嗓子说，如果我们还想活命的话，就得想办法不让孩子们找到青鸟。话还没说完，小狗迪洛愤怒地扑向小猫迪莱特。大家赶紧劝架，幸好这件事儿没让仙女知道。仙女估计青鸟有可能躲在往事中，在弟弟的爷爷奶奶那里。他让孩子们带上鸟笼，单独去见已故的爷爷奶奶。弟弟带好几片面包和几块糖，转动一下钻石，一下子就来到了回忆国。看见爷爷奶奶，孩子们高兴极了，祖孙们回忆着往事，说不完的家常，沉浸在无比的幸福时刻中。弟弟想起他的使命，就问，您这儿有青鸟吗？ 有一只老画眉。 弟弟一看，画眉全身都是青的。仙女看了会有多高兴啊。孩子们向爷爷奶奶要来了画眉鸟，放进笼里，告别了回忆国。弟弟和咪蒂找到了光神，兴冲冲地把鸟举到他的眼前，可不知怎么的，鸟一下子变成黑的了。弟弟一下子哭了起来，光神安慰他说，能够见到爷爷奶奶也是很好的事啊，到别处再找找鸟就是了。原来光神受仙女之托，安排和照顾好孩子们的旅行，为的是让孩子们增长见识，懂得许多道理。第二天一早，光神让孩子们到夜宫去找青鸟。光神从来是夜神的死对头，自然不能去，所以他让小狗迪洛给孩子们带路。 去夜宫的路又长又危险。可是猫迪莱特却顾不上这些了，他要抢在别人的前面赶到夜宫。在寒光闪闪、阴气森森的夜宫里，夜神惊异地看到疲倦不堪的猫。猫气喘吁吁地告诉他，孩子们要来找青鸟了，如果他们找到了的话，世界上就再也没有黑夜存在了，而那只青鸟就在夜宫里，必须用鬼怪、疾病、战争、恐怖守住大门，吓唬住孩子们，让他们不敢再开大厅后面的那扇门。那里面住的正是青鸟。正说着，弟弟已经到了夜宫。夜神本来想拒绝他，可是他害怕弟弟头上的那颗能驱逐黑暗的钻石，只好故作慷慨地把钥匙给了他。弟弟抓起钥匙，跑到第一道大门跟前，打开了门。原来里面全是鬼怪，弟弟吓得大哭起来，弟弟赶紧关上大门。接着弟弟依次打开了分别藏有疾病、战争、恐怖的大门。疾病中溜出来一个感冒，使大家连连咳嗽和打喷嚏。战争的血肉、枪炮和哭喊声使大家受到了场惊吓。可大伙儿在滴落的带领下，帮助滴滴先后都把这些魔鬼赶了回去。夜神看到滴滴还没有退缩，又向最后一扇门走去，又恨又怕，拼命喊道，那里面关的是死亡。大伙儿都吓哭了。滴滴犹豫了，可是不这样的话就永远找不到青鸟了，仙姑小女儿的病也再也不会好了。想到这儿，滴滴大声说，我一定要打开那扇门。他果断地把钥匙插进锁孔，面前却意外地出现一座美丽的花园。一切明媚，更让人惊喜的是，这里有那么多青鸟呢。大家兴奋地捉了很多很多青鸟。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他们把这些青鸟交到光神手里时，这些青鸟都死掉了。原来这些鸟并不是那些能活在太阳下的青鸟。孩子们伤心地哭了，光神温和地劝他们，只要努力，就会找到青鸟的。猫迪莱特为了阻止孩子们找到青鸟，又在打坏主意了。他赶在孩子们之前，来到大森林里，煽动树木和动物反对孩子们。果然，当弟弟们来到大森林里，树木和动物们对他们非常蛮横。他们认为正是人们才给他们带来灾难。狡猾的狼和熊把孩子们推倒在地，大树用常青藤把他们附在一条粗大的树根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光神赶来了，所有的树木和动物都撤退了。光神责备弟弟，小可怜儿，你怎么忘记转动钻石了呢？转动钻石就不会看到这些可怕的情景了。弟弟惊异地望着顿时恢复温顺和安静的森林，他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人是单枪匹马和自然界做斗争的。时间一天天过去，孩子们为了寻找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的青鸟，走遍了各个地方，甚至连墓地都去过了。这一天，他们来到了幸福乐园。在这里，他们看见了许多幸福，有发财的幸福， 占有的幸福，虚荣满足的幸福，一无所知的幸福，一窍不通的幸福。这些幸福整天的傻吃傻玩傻乐。他们看到弟弟他们欢乐地喊叫，拼命地蹦着跳着，非要拉弟弟们一起入席。光神及时地说，快转动钻石。弟弟转动了钻石，顿时这些幸福露出了原形。原来啊，他们都是些一丝不挂、丑陋不堪的没长骨头的可怜虫。他们又羞又怕，纷纷逃到后边藏身的洞穴去了。而花园里这时出现了许多天使的影子。弟弟看到许多幸福，羡慕地感叹着，可惜我家里没有幸福。这些幸福大笑起来，你家里的幸福多的是，多的把门窗都要挤破了。有健康的幸福，新鲜空气的幸福，敬爱父母的幸福，蓝天的幸福，森林的幸福，阳光升起的幸福，春天的幸福。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夕阳西下的幸福就来找我们了。随之而来的是看见繁星升起的幸福，天气不好还有下雨的幸福，冬日炉火的幸福。正说着，又来了一些天仙般美丽的姑娘，她们也是弟弟家的常客，有公正的大欢乐，善良人的欢乐，完成工作的欢乐，领悟的欢乐，爱美的欢乐，母爱的欢乐。幸福们告诉孩子们，普天下的母爱，当他们爱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都是富有的。世界上没有贫穷的母亲，没有丑陋的母亲，他们的爱永远是欢乐中最美的欢乐。孩子们来到了未来王国，在未来王国里，弟弟们见到了许多未出世的孩子，他们中有的要去给人间发明机器。弟弟和咪弟高兴极了，许多小孩子都争先拿出自己的发明给他们看。一个男孩有伙伴们帮着抬来一串跟梨一样的大果子，说，瞧我的葡萄，我发现了一种培养葡萄的办法。一个女孩捧出一朵大如礼帽的花，说，等我们到了人世间，所有的花都会长成这个样子了。弟弟感到背后吹来一阵大风，回头一看，不远处有一座又高又大的机器，飞也似的旋转着羽翼。他问，那是什么东西？一个小孩自豪地说，那是我到人间去发明的东西，我要给人类带去幸福。弟弟用惊奇而钦佩的目光打量着新朋友和他的机器。正在说的热闹，一道红绿相映的光照亮了大厅。时间在门槛上出现了。他是一个拖着灰白胡子的老头，一手拿镰刀，一手拖着时钟。凡是被时间老人点到名的，都要准备到地球上去报到。那挂着丝绸白帆的金色大船将载着他们驶向地球。时间正要关上门，忽然发现了两个地球上来的孩子，立刻怒冲冲地挥动着镰刀扑向他们。正在这时候，光神及时赶到，他把一只鸟塞到弟弟的怀里，说，快拿着青鸟，带着咪迪，快跑。边跑边用双手展开他那炫目的轻纱，保护着孩子们免遭时间的伤害。只听得身后宫殿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们平安无事了。 可是经过刚才一场惊吓，弟弟一不留神，那只青鸟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一展翅膀飞上了碧蓝的天空。弟弟眼含热泪，眼巴巴地看着未来王国的青鸟在天上翱翔。弟弟经过几次挫折后，已经明白，要干成一件大事是多么的不容易呀。一年的时间转眼过去了，光神把大伙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旅行期已经满了。米迪听说马上就可以回家见到亲爱的妈妈了，欢天喜地地拍起了巴掌。可弟弟还有些不解，他说， 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到青鸟呢，回忆国里的那只已经变黑了，未来王国里那只又没有捉到，从黑夜里那里捉来的那只也已经死了。 光神爱抚地拍了拍他的头，安慰他，能做到的我们全做了，现在你应该明白了，青鸟根本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一放到鸟笼里它就会变色的。光神把孩子们带到了他们的家门口，孩子们不想和他分离。光神微笑着望着他们，别哭了，亲爱的孩子们，我会永远守护着人，直到时间的尽头。你们要好好记住，每当你们看到月光融融，看到星光闪闪，看到曙光升起，看到灯光闪烁的时候，就是我在对你们说话。再见，孩子们，进去吧。 起来吧，哎呀，起来吧，小懒虫，太阳都升到树顶了。 妈妈的喊声唤醒了弟弟和咪迪。睡眼惺忪的弟弟还嘟囔着要去找光神呢。弟弟和咪迪把这一年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妈妈，弄得妈妈莫名其妙。正在这时，邻居贝兰格太太来了，孩子们立刻把她认作了仙女贝利绿娜。弟弟还满怀歉意地对她说，贝利绿娜仙姑，我没有找到青鸟，我……这一来把贝兰格太太也给搞糊涂了。经过妈妈的反复解释，弟弟和咪迪才知道寻找青鸟的这一切原来不过是一个梦。可是这个梦却教给了他们很多很多道理。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下次节目再会。